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25集，每个人的局限是比较多的，稍不留神就会出错，特别是人在最风光的时候，更是最可能失误的。因为这些失误必然会有不幸降临，所以智者总是特别的小心。张士诚派来的使者来了，徐达马上吩咐请他进来。这来人是李行素的亲信潘志远，人长得精瘦，目光迥然，见了徐达说：“在下潘志远，奉隆平王之命致书吴国公。”说完双手捧献书信，徐达展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吴国公阁下，是因元朝政治腐败，民不聊生，本人未顺天意，起兵泰州，现今占有杭州，虽是称王，目的只在为救百姓免受战乱之苦。阁下起兵淮中，跨有江东，又有南京为都，建立大业，真应为阁下祝贺。上次承蒙阁下遣使通好，因为愚昧不知，不明事理，冒犯阁下，实在是大罪。现今已经悔悟，还请阁下宽待之。我愿每年献粮20万担，黄金500两，白银300斤，作为犒劳将士之用，以求各守疆土，保境安民。徐达心想：哼，原来你们是想延后进攻的日期呀。于是他表面笑着对潘志远说：“隆平王有此美意，我非常高兴，待我禀告吴国公，再予以回复。你就先去告诉隆平王，说我家国公深明大义，相信我们一定会友好相处。我徐达认为大家都是义军嘛，这仗我们都是不愿意打的。”潘志远听完得意万分，急忙回去复命了。而这边徐达一边派人将情况让人快速地告诉朱元璋，一边部署军队准备进攻张士诚。话说赵普胜巢湖败走之后，带着几千兵勇夺了怂阳，然后招兵买马，迅速发展。不到一年，赵普胜已经有20000余人了。他又趁势偷兵夜袭，夺了军事重镇安庆，原想在这里整顿军马，然后再图更大发展，却不料陈友谅赶来了， 让赵普胜去夺池州，然后与南下的朱元璋对峙。陈友谅自杀了倪文俊以后，便想杀徐寿辉取而代之，但是又担心属下不满。其中最为担心的便是这赵普胜。这回陈友谅就是想借朱元璋之手来灭了赵普胜，纵然不能如愿以偿，自己乐了个关虎斗，但是有一方受伤便去袭击另外一方，岂不是高招吗？对于陈友谅的如意算盘，赵普胜是心知肚明的，但是迫于陈友谅强大的武力，他只好率军驰州以图发展。在赵普胜看来，对付朱元璋自然要比对付陈友谅容易，而且他对朱元璋也是恨之入骨，这回一来能够不与陈友谅立即对抗，二来又可夺了朱元璋的池州，既可报巢湖之仇，又可趁此扩大自己实力。不过朱元璋也是非等闲之辈呀，我必须得小心谨慎地来打好这一仗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我必须先搞清楚朱元璋的详细情况，然后才有好的安排。赵普胜这么想着，便派出许多探马前去探听朱元璋的消息。没过几天，探马来报，朱元璋放弃池州，孤军南下。赵普胜闻听，不由得万分高兴，对他的副将安云华说：朱元璋这秃和尚死期到了。安云华听了也很高兴，想了想建议说：我们可以趁着朱元璋来到青阳的时候，我们埋下伏兵把他歼灭。赵普胜听了摇了摇头，非常自信地说：这一回啊，我要巧施妙计，借力打力，让朱元璋领教领教我赵普胜的智慧，也让他知道我赵普胜不是等闲之辈。还请将军明示。现如今陈友谅随时在谋划我们，希望我们早日被朱元璋杀尽，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取代皇上。因此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不能为了见小功而伤了自己的实力，反倒是要不断地扩大实力，既为了我们自己能立于不败之地，又能够有效地遏制陈友谅篡夺皇位。因此啊，我们如今必须安坐池州，放手招募兵勇，等那朱元璋打得火热的时候，然后举兵袭击铜陵，截断其粮草。这样既可以充实我的军需，又可以壮大我的军力。替我命令，好好养息，没有军令不得擅自出击。安排妥当，赵普胜的心里非常高兴，便约了师爷吴贵前来下棋。吴贵平日里呢对赵普胜毕恭毕敬，但是在这一盘棋上却是丝毫也不留情，一直杀的赵普胜额上冒汗，薄露青筋，正难分难解之时，突然见安云华满身是伤的冲着他过来： 大事不好，宋军已经杀进城了。 又上了和尚的当。赵普生双手将棋桌掀翻了，咬牙切齿，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，他很快就冷静下来，大声命令各部且战且退，往北门集结，突围出去，一定要保存实力。这时安云华凑到他耳根悄声地说，围堵北门没有宋军。赵普生听了翻动着眼珠子，是不是那和尚又在使诈伏兵于城外呢？想到这里，他眼里露出凶光，在心里说，就算他伏兵在城外，我也要击败他。正想着，赵普生挥舞着双刀率军向北冲去，安云华提枪紧随着。杀到北门的时候，身边已经聚集了众多将领。赵普生下令打开城门，带着众将领直奔江边。一路过去，竟然是没有宋兵的拦截。正在感到奇怪的时候，江边来了几十条自己的大船接应。赵普生非常高兴，率领几万的将士渡江而去。这里江面宽阔，水流平缓，景色迷人，而今万人飞渡，非常壮观。赵普生立于船头迎风眺望，心中浩渺茫然，百思不得其解。这次虽然说丢了池州，可是死伤却是很少。宋军既然早早混进城里，打开城门，按理说呀，死伤一定是重大的。以朱元璋的实力，来个全歼灭也未尝不可。而没料到，几乎能全师都回去了，这朱和尚又在搞什么名堂呢？这时候，朱元璋、李善长、常遇春在南门城楼遥望着江中逃命的赵普生，仿佛是猜透了他心中的疑虑，不由得相对微笑着。李善长说，让他赵普生去缠住陈友谅，我们可以放心的攻其他的城池了。朱元璋征求李善长的意见说，华云留守池州，不知可守多久啊？暂时无妨，这要看陈友谅何时杀了赵普生。陈友谅一旦得手，必然会攻打池州。朱元璋听着李善长的分析，心中却在对自己说，这个赵普生不是等闲之辈，不是一下子就能杀得了的。想到这里，然后问李善长，李先生看来陈友谅这回有没有胆量让赵普生进安庆城呢？这个可能是个问题。到底有没有？我一下子也拿不准。其实关于这个问题，朱元璋已经想得很明白，只是一时间呢，没有把这层意思说出来。听李善长说拿不准，心里不由得暗暗得意，只是把目光投向李善长，微笑着点点头。李善长见了，他微笑的点头，对于陈友谅有没有胆量让赵普生进安庆城，李善长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而且与朱元璋想到一块儿去。他之所以不明说出来，正是想给朱元璋一份高兴，一份自信。因为在这段与朱元璋相处的时间里，他深深地感觉到 朱元璋并不喜欢他的臣子处处比他行。李善长博古通今，深知帝王之术，更明白为臣的道理，所以他一面尽力地为朱元璋出谋划策，一面又不时地注意不让朱元璋感到他李善长处处比他朱元璋高明，偶尔显示出不如这个大有希望做皇帝的主子，对自己将来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好处的。也正因为如此啊，李善长终于没能使朱元璋一直相信自己。咱们再说后话，朱元璋做了皇帝的时候曾经对天下人说，李善长是他的开国第一功臣，只可惜李善长到了晚年的时候，最终又为朱元璋的那点帝王的私心所杀死了。后话咱们在这里啊只是点一下，在以后就为您讲述了。咱们再往前说，此时朱元璋的东南陆军徐达派人前来报告，他们已经夺了常熟、泰兴、长兴等地，还带来了张士诚的求和书。当然这个求和书啊不是真的，这里面是张士诚的缓兵之计。朱元璋看了哈哈大笑，说道，徐达呀，真我韩信也，看看他把张士诚逼得愿交俸银了啊。说完他将这封所谓的求和书交给李善长，让他们都看看。等大家看完了，朱元璋开始征求意见。常遇春先谈自己看法，他认为徐大元帅先可稳住张士诚，等这边攻下城池然后东进的时候，徐大元帅再趁势南下，构成东南两面的夹击杭州之势，到时候就可以一举的击败张士诚。常遇春说完，李善长正要开口，被朱元璋拦住了。他果断地说，张士诚求和无非是应些时间，意图在即，我看徐达不必再等，应该乘胜追击，击溃张士诚的军队，参议官以为如何呀？李善长面带微笑，似乎难以启齿。朱元璋见了心里明白，这参议官的看法肯定与自己不一样，这才不好开口，于是恳切地说，参议官有何高见一定要直说，不管怎样我都会感激的。李善长听了心里一热，支吾着说，我这一时也不能拿得很准，只是感到常元帅所说的话实在值得考虑，我们如果不能一举击败张士诚，逼得急了他很可能投降元朝。这怎么可能啊，元朝丧尽民心，那日薄西山能照几时啊，张士诚应该知道为何去投降。我看你啊多虑了。李善长是个儒生，既然说出看法便要把原因说清楚，于是他辩解说，张士诚乃俗气小人，他举事早于国公，而且已称王，一点薄面绝不可臣服于国公。元朝虽然说气数已尽，但是南方尚有浙江、福建大部分在，北方更有大都、天津等大城市， 况且原本是泱泱大国，张士诚投降了，既不失体面，又可借其力量壮大自己。因此一臣之见若是逼急了，张士诚必然投降元军。这时的朱元璋虽然每件事情都很喜欢听取别人的，特别是李善长的意见，但是他到底还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，骨子里是非常自信的。这回听完李善长的一番话，很不以为然，特别是李善长断定张士诚绝不肯臣服自己的话，朱元璋很不愿意听，心想就算他投降元朝，我也要迅速拿下杭州这个大粮仓。我越来越庞大的军队冬季需要供给，况且让张士诚这么养精蓄锐再去攻打恐怕更加费力，到时这边杭州攻不下，那边陈友谅在解决了赵普胜之后又出兵来袭击，那就难对付了。这么想清楚了，朱元璋果断地给徐达下达命令，乘胜前进，进攻杭州，击溃张士诚。李善长在一边听了，只能是暗自叫苦，他深知这么一来张士诚非投降元军不可，到那时肯定是难以对付了。徐达接到朱元璋的手令时有些不解，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李善长的看法非常一致，如果照此办理，张士诚一定会投降元军，如果有元军为其撑腰，会出现许多的麻烦，这是个非常明白的道理，可他朱元璋为什么就想不明白呢？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一个星期没有你的消息，我想一想的快疯了自己，如果一秒是一天的印记，我已过了七个世纪，夜夜都梦见你奔向我的怀里，说今生我们再也不分离，而醒来后你依然没有踪迹，思念浸透整个身体。如果爱犯了错，注定要忍受寂寞，如果错要承受结果，我宁愿面对不要逃避。某一个世纪陪伴过记忆，我恨自己怎么就丢了你，只怪世人把爱情渲染太过美丽，又为何失去比得到容易？某一个世纪全都是妒忌，就算是惩罚也到了绝地，但愿每个夜里闭上眼都是你，我宁愿长眠不要醒来。